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迎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满台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，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八王千岁，永平王高君宝天官寇准一行人来到汝州，把汝州的知府啊，什么都监呐、给吓坏了。哪儿见过这么高级的人来呀，我的天哪，分波分批的给磕头都磕不过来。八王一瞧啊，也不要那么多个俗礼繁文，赶紧下马把知府张继章的人给扶起来了，拉着张大人的手就走啊。到毕竟之所就问，孤王问你，骏马现在何处？千岁，骏马在卑职的治下，我给他找了这么一间安静的院子，在那儿住着呢。哦，那老太君呢？啊，也在附近。太好了，那么孤王我也要去找他们一块住，安排晚饭啊。汝州这么多的官，别都跟着你呀、都给他们遣散了，孤王有要事跟佘太君商议。就这样，汝州府大的小小得够200多个官都回家了。八王寇准灰烟披险高琼高君宝由张继张大人陪着，哎，直接就找到了佘老太君。哎呀，见面还挺高兴，说您上这儿来干嘛来了？玩来了？哎呀，焉能是玩啊，这里边有军国的大事啊。哦，老太太一听，难道说胡儿又来犯我国门？很直接，又要打仗是不是？八王一听，这八王爷不好说呀。哦，给人家杨家好、杨六郎发配到这儿来了，打仗又用人家。这就把北国下书约会龙凤宴把这事儿说了。老太太听完了一伸手，千岁您拿来吧。八王一听，要拿什么呀？既然圣旨要用我的六儿，那这圣旨在哪儿呢？这八王心说，我这没有圣旨啊，这不用圣旨啊，你这六郎就跟着去，这有什么不用。哎呦，老太太依然是还在怨恨圣驾呀。那当然了，佘太君能不恨皇上吗？千岁啊，我儿燕昭乃是天伯府千顷地一根苗啊，我8个儿子就生这么一个了，难道大宋朝除了我们家就没人保驾能够赴会啊？ 啊？是，危险，臣子应该冲在前边。那怎么就我们家该往前冲，别的家怎么就不往前冲啊？嗯？再者一个，我们孩子都已经让皇上贬到这儿造酒来了，我们不是军队了，那凭什么我们还要保驾去董家林黄土坡呀？嗯？高君宝在旁边一瞧，老太君呐，老婶娘，您又高千岁。老太太一转脸儿，您是千岁呀，啊，有您保着就够了，请燕昭干什么呀？嗯，您是千岁，燕昭是给皇上造酒的。行了，几位请回吧。老太太一点面子也不给，一伸手把龙头拐杖接过来，一杵地，站起身来，那意思老太太要走你们也走吧。八王这脸啊红得跟一块红布似的，没办法。高君宝还好，因为什么？高君宝知道老太君这脾气，老太太脾气很火爆啊，咱们一说老令公佘太君，老觉着老太君啊，哎，这个年过六十啊，老太太啊很和善，其实不是，佘老太君拿刀就宰人，这么个老太太。那为什么年轻时候跟令公并称为令婆？那也是一员大将，不在杨继业之下。那他要翻了，那能好得了吗？所以高君宝不往心里走，哎，不当回事儿。哎，八王千岁，这样，我认为啊，咱们都说不动老太君。但是呢，有一位能说动的，到现在没说话。呼延丕显在旁边也站起来了，对，高哥哥说的对，我也觉着呀，有一位能说动的，专门会说的，他没说，没张嘴。八王一听，这哪位没张嘴？嗨。就是那带醋味那没张嘴啊， 太寇准。 寇准一听，嗯，我就知道得找我这儿啊。寇准站起来，哦，老太君呐，哎，我问问你，这几天到汝州城有没有到各处去游玩呢？老太太一听，哦，不提吊六郎的事儿，哦，寇大人，那没去什么地方啊？城里的名胜古迹呀，去转了转。预备着过几天呢奔嵩山去看看去啊，这个山环里啊古寺不少，去访访古。哦哦哦哦，您还没有奔嵩山登高游玩呢啊，下官我可得斗胆夸夸海口，这个汝州啊谁也没有下官我熟，这个名胜古迹没有我没到过的地方，明天我跟八王千岁陪着您转转嵩山，游游汝州，给您解解心宽，散散闷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八王跟高君宝都打愣啊，心说这寇准糊涂了是怎么着，边情这么紧急，人家要回信呢，什么时候去赴这龙凤大会，怎么还有几天玩，哪有玩的时间呢？但是也不方便拦。老太太一听，准知道寇准呢这醋葫芦里又要往外倒药。哈哈，这寇准这是弯弯绕肠子太多。哦，天官寇的人呢要想游玩那就游玩游玩啊。我明天一早静候千岁的旨意。可不是寇大人陪着我老太太，是寇大人啊，我以及高王爷以及双王爷，咱们陪着八千岁游逛嵩山。老太君把这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别人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老太君跟这个八王他们分别各自去安寝，这咱暂且不提。八王他们在睡觉之前就聊啊，说寇准。寇准啊，你简直是不知时间，哪有时间去玩去？寇准说了，哎呀，那个老太太现在听不进话去， 老太太都是这个想法，何况养养招啊。那么咱们呢，借游山玩水之名，咱们呀是向机而动，咱们再劝说于他，否则他就是不去，你怎么说，坐在屋里怎么说也没用啊，说不定能碰到什么天缘巧合，就能把他给说动了。大王一听也只得如此吧。哎，到了次日天明，这几位吃过早点，那知府张大人也来了。后来一问说哪儿有好的名胜古迹，张大人说了，嵩山之上有个白云香积寺，那是古刹名寺啊。嗯，那咱就上那玩去吧。一行人说说简短到了嵩山，哎，到香积寺游山玩景，一直就到中午。就在香积寺十方禅院，由僧人呢给预备素斋素酒。那么方丈啊，这里边的著名的大和尚也得来陪着来。老太君呢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就是不提军情之事。八王爷一口都吃不下，再瞧寇准呢，嗯，吃得还挺香。八王爷瞧我不说话不成了。就在酒席宴前又聊上了，老太君呐，现在您还是应该出山，还是应该让六郎出山，应该呀、为国得得得得喝。八王把吐沫都说干了，老太太该吃吃该喝喝，嗯，不搭理。寇准在旁边一瞧，哦，老太君，我问你啊，那么您在天波杨府十军路受皇恩，圣旨如果是请杨样昭前去保驾，那杨样昭是戴罪之身，在这造酒呢，他不愿意去。如果圣旨请您当保驾的大将军，您敢不敢去呀？嗯，老太太一听，寇大人你什么意思？莫非说圣旨是请我当元帅？我还告诉你，如果老身挂帅，保管杀得翻儿，片甲不留。老太太一辈子豪横，这话僵在这儿，绝不能够往回退。旁边八王啊，那脸通红，连高君宝脸都红了，心说这真是大宋国朝没人了，逼着六十来岁老太太挂帅出征。胡延丕显是小孩啊，在旁边还说呢，老伯母，老太君，我知道您这么大岁数啊，您那宝刀之下，那勇将走不了两趟回合呀。您别看您今年六十出征没关系，您100岁都能挂帅出征。胡延丕显小孩啊，12、13岁能说这话，别人要说老太太准不爱听。为什么？这明显是让我现在就出征啊，挤得我走啊。小孩说这话纯粹为捧，老太太还挺高兴听着。您别看披显这一句话，这叫一语成谶。到后来40年以后，西夏国打来战表，杨宗保阵亡，佘太君是百岁挂帅，率领12寡妇征西呀、啊。真是40年以后，100岁了，老太太还挂帅呢，还出征呢。可是反正咱这书啊，一时半会儿说不到那儿，我给您露个底。40年之后，双王呼延丕显可已然不在人世了。所以您看，40年，呼延丕显也就50多岁就没了，佘太君100岁还挂帅出征呢。可是人跟人不一样。老太君一听啊，嘿嘿，我要出征啊，管保杀尽胡儿。但问题是，这一转，大王一听怎么着？嘿嘿，老太太说，如果大宋朝真没人了，我就出征。哎呦，这话说的，大王把脑袋都低下来了。作为八王爷，他不能承认是我们大宋朝没人了，老太太您来吧，这不成啊。寇准一听，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没说呢，哈哈， 我这个事儿要说了，老太太准能出征。什么事儿？就是老令公的遗体和金兜。你别看来到这儿一天了，还没来得及说呢。寇大人刚刚要张嘴说话，忽然之间呢，就觉着整个大殿就摇晃起来了。就在佛寺之外，就听见轰隆隆，咔轰啦啦啦啦啦，就整个在山上，说现在话就跟放炮似的啊，而且得是这个高能量的远程的杀伤力强的这大炮，打到山上这声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就觉着屋瓦直落，杯子盘子筷子撒了一地。呼延丕显高君宝两边一边一家八王千岁您保重。对了，八王不能受伤啊，这是天降大灾是怎么回事啊？晃悠了半天，这土啊才落到地下，整个这大殿之上啊一片狼藉，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傻在这儿了。这会儿八王千岁啊定了定神，此乃天降大灾吗？难道是天崩地裂不成？啊，难道这是哪里的高山峡谷崩塌损毁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再一看呢，老太太也歪到一边了，旁边杨六郎死命地扶着自个儿妈妈，哎呦，自个儿妈千万别摔在地下，别受伤，这么个意思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正在这会儿，小和尚跑进来了，启奏千岁，启奏老太君，启奏寇大人，寺院外边啊，塌了一处地穴，是烟尘滚滚呐。方丈，请列位，你们去看看去吧。啊！这是在半山腰的寺院。寺院之外塌了一处地穴，这怎么回事？咱赶紧看看去，走。有几位小和尚领着路就来到了寺院的山门外，就在香积寺东边不远有一处山崖，这山崖地下露出来这么一座地穴，这是塌了。过来这么一瞧啊，呼呼的从里边往外吹着风，里边的灰尘不停的往外冒。八王带着老太君，带着寇准，带着六郎走到最前边，咬着牙呀往地穴的穴口探头往里看看，就觉着呼呼的罡风往脸上吹，里边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，到底有多深谁也看不出来。八王呢叫过来寺院的老方丈询问怎么回事啊，老和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千岁啊，老衲在此修行了30年了，也不知怎么这儿就出了一个地穴呀，赶紧啊找工匠填土把它埋了就完了，万一这里边真爬出个什么怪兽来，爬出个什么妖精来，这可是祸害呀。八王看了半天，你别看八王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扭头问老太君，太君呐，您见多识广，这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？是怎么塌成这样的呀？老太君走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，这个地穴呀大概有2丈见方，塌的也很整齐，仿佛是早先就有这么一座穴口，原先啊是拿土给填死的，可年深日久又崩塌了，是这么个情况。老太太看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奇怪的，而且慢慢的吹一吹啊，这风比刚才还小多了，但是还有呼呼的往外刮风。老太太说这可能就是一座地穴，年深日久，由于啊这大山啊太沉，岩石下沉，这岩石底下这个暗河呀把泥沙呀都冲走了， 这地穴呢渐渐的在山里就形成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必然是护驾大军人马众多，漫山遍野都是人，踩动山石的地脉，把剩下呀不多的泥沙给踩松动了，这才塌陷下去。说现代化有可能是什么呀？哎，大家一块上山，哎，这军事啊走道才整齐呀，形成了一定固定的频率，把这洞穴呀给震塌了，所以就露出来了。八王一瞧，哎呀，既然如此，也不算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啊，也不是天降异象，嗯，这么一闻，洞里刮出来的风啊，也没有腥臭之气，这就说明这里边也没有啊什么妖精啊、蛇虫鼠蚁啊、大型野兽啊，也没有。得了，那就封上吧，啊，封上。哎哎，旁边汝州太守张继张大人过来了，这是他的事儿啊。那微臣就赶紧找民工、找工匠来给他这地穴给封上。哎，赶紧给封上。从州府拨银钱啊，工匠。既然孤王我碰见这事儿了，孤王我再拨银500两，从我南清宫拨啊，一定把它封好了，不要让以后有这个山上的老百姓啊、小和尚再掉进去。哎，微臣遵旨。其实把这洞封上不就完了吗？旁边过来一人，谁呢？天官寇准。寇准慢慢悠悠地凑上来，一瞧，掐碎呀！依微臣看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地穴呀，此乃是嵩山当中出宝物之处啊！您马上把它填死了，这宝贝可就埋到里边了。若有能人能够下地穴取宝贝，这主我大宋国朝天下太平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能人啊。寇准这一句话才引出来探地穴，咱们下回再说。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向往》，田地作词，印星作曲，廖昌永演唱。 点燃希望的星火，把梦想照亮，崭新中国闪耀东方。执着明天的追求，为了祖国的富强，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，不忘初心，满怀人民的向往，百炼成钢，脚步从容在路上，追随着你，追随着你，实现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看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，扬帆远航，风雨大献中国的力量，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 现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到最北方》，刘心圈作词，乌兰七七格作曲并演唱。 夏的花，秋的果，冬的珍藏，风的痛，雨的伤，雪的苍凉，有过泪，有过笑，更多盼望，那就是我的家，北方的北方。深情呼唤，走进你禁不住热泪流淌，雁南飞，雁北回，跟在这里，我的爱一直在守着这沧桑。碧海千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